抓取类技能除了游戏设定方面，对玩家还有一种主观上的影响，就是视角上的连续混乱。六人现在如此的狼狈，其实很大程度是受了这方面的影响，频繁的被抓取、被倒地、被不知要摔到何处，让他们在调整视角上花费了大量的判断和操作。他们的节奏变得很慢，好容易找清楚方向的时候， 君莫笑的魔爪已经又一次伸到了。靠啊！这是蒋游留下的最后一句话。他眼看着又一个兄弟被君莫笑一个背摔砸在了地上，而他的生命也终于在此时耗尽。倒在地上的一刻，灰白的画面中，他看到君莫笑扔了一个人过来，是他队友中的牧师。 那个包子入侵跳上去，一拳将牧师接下。至于有没有再说什么，蒋游已经听不到了。你们到哪里了？蒋游在空机城复活时，恼怒地给夜渡寒潭去了消息。憋屈啊！此时他很憋屈。网游里他也是纵横数年的大人物了， 在新区被这样横踩，这口气怎么咽得下去啊？快到了，你们怎么样？夜渡寒潭回道。挂了。蒋游回道，并发了一个怒极燃烧的表情。但是只是这样也根本不能表达出此时他心中的愤怒。啊！夜渡寒潭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会上大人已经代表他在愤怒了。你们有没有安排？那个地方是路口，不要让他们跑掉了。夜游说着。各个副门口都有我们的人，赶来的话，所有方向应该都被控制了。心该。 酱油抠字眼。 没有时间再去研究地图了。 夜渡寒潭说。 那就速度点。酱 油在空机城里很是烦闷。 接下来的战斗他什么也做不了，此时过去肯定是什么也赶不上，很想知道其他四人的情况，但也知道那四个家伙此时肯定是没工夫回复消息。霸气雄图的四名玩家还在勉强支撑，但是踏破虚空这边的三位却终于是站不下去了。唐柔加乔一帆已经足够吃死他们。 再加上苏慕虫经常恰到好处的补充，三人一个接着一个，最终都成了尸体。唐乔二人没有任何迟疑，立刻投身入了叶修这边的战圈。叶修目前是以一敌五，看起来五人很受欺负，但事实上为了控场，叶修也不得不放弃很多杀伤对手的机会。他基本是在这里和五人不断的消耗。 抓住机会收拾掉其中的一个人，叶修是有本事的，但是那样很有可能有人趁机可以脱出控制。叶修既不想有人逃走，也不想有人去插手其他两边的战局，尤其是包子入侵那边，所以一直是追求控场。此时，唐柔和乔一帆两个终于腾出手来支援，立刻杀意爆发。 瞬间对着身前的对手就是一套的连击。这五人都习惯了被这君魔笑丢来丢去找不到北了，突然之间这家伙揪住了一个人开始死壳，大家都费解了，尤其是被贬这个是很郁闷的。自己怎么突然得罪他了吗？把我往死里弄！ 抓紧时间！ 叶修这边高喊着。 乔一帆过来后，立刻就是一个刀阵放了下来。叶修一直控场，虽然会这技能，却都根本没有机会施展。唐柔的寒烟柔入阵后，也是见人就打。苏慕城的全部攻势也是开始朝这边集中了。包子入侵那边只是对付一个牧师而已，同样是不加防御，而且这种和团队一起刷本的唯一牧师。 肯定是以治疗为主的辅助，这样的对手，包子入侵已经不需要任何帮助了。有了三人的强力参与， 百花谷的两个玩家率先倒下了，最后三个已经都是霸气雄图的高手，而且是霸气雄图的顶尖高手。他们和叶修当然是没得比，但是和唐柔、包子入侵绝对都有一战的实力。只可惜现在不是唐柔或是包子入侵和他们单挑，从头到尾他们也没有拥有过和他们同级对手单挑的机会。他们面对的是职业圈的顶尖大神，他们的信心已经受到了破坏。这个等级阶段的叶修的君莫笑，连冠军队微草的职业选手都在被欺负，他们这些人那完全就不在一个层面上。有叶修在这里坐镇控场，唐柔等人也可以无所顾忌地发挥了。接下来的几乎不是战斗，只是打量战场而已。 又有人来了。 唐柔正杀着，却忽然叫了一声。叶修心里也不禁咯噔一下，他们可没法这样一直无休止地战斗下去，别的不说，就是法力也不够用啊。这要不是三人都是职业级的，唐柔和包子入侵都已经学过续航战斗的节奏问题，他们这队人恐怕早就法力不济了。除了无法持续战斗，对方马上就会赶到的援兵也是叶修所顾忌的。从一线峡谷到这里需要多久他很清楚，之所以之前不肯放过一人的在这儿控场，正是因为他已经判断清楚这些时间足够他们杀光这些人。但现在又有副本队过来的话，叶修转了视角一看，却意外地发现这一次过来的人或许不会成为什么障碍。 嗨，副本呢？ 叶修主动和过来的这队人招呼了一下，而这队人路过这里时角色的步子也都放慢了。此时电脑前的五人露出几乎一样的尴尬古怪神情。 杀着呢。 对方也回应了一声。说话的人是蓝河，过来的这队玩家是蓝西阁的人，细周、雷鸣、电光、云归，这些叶修很早就打过交道的玩家都在队中。 是啊。 叶修一边答话一边一矛挑飞了一人。蓝河五人的视角都伴随着此人飞起落下，默默无语，没有要参战的意思，却好像没有要走的打算。 蓝乔，你个没出息的东西，只是几次副本记录竞争就让你给怕了，你好意思吗你？ 不曾想这边的三人竟然有人爆发出了一串叫骂。这些人当然没黄少天的能耐能在战斗时还打字发文字炮，但是用用嘴炮还是可以的。会叫蓝河蓝桥的无疑是神之领域那边就认识的人，难不成这人是霸气雄图的什么高手？蓝河怔了怔，再一看，神枪手、剑客、拳法家。蓝河没听出刚才那一声是谁叫的，但看到这三个职业却已经有些猜到这三个他并不认识的时区角色背后的操纵者是谁。忽然间蓝河觉得自己的心情挺不错。 今天我生日啊，得早点下，先走一步了，大家玩得开心。 蓝河说着没有上来帮手，却也没有再围观，和细周他们像路人似的就这么走过去了。 蓝河，你没出息。 霸气雄图这边的三人中不知哪位游子在鄙视着。霸气雄图的这几位大高手当然也对第十区的事态是相当了解了，追杀君莫笑的行动他们虽然没有参与，但也基本知道事情进展。蓝西阁没有参与，这是让所有人都意外的一件事。怎么看蓝西阁压制君莫笑的情绪也该比他们霸气雄图更迫切才对啊。结果没有，蓝西阁在琉璃之地副本被一脚踩下，高手绕岸纯阳的单挑被据说是君莫笑使用的枪炮师给瞬秒后，就好像是置身事外了一样。 他们是怕了，还是君莫笑私下已经谈好了什么勾当，还是另有什么阴谋，没人知道。只是这次打压君莫笑的行动，受益者将是第十区所有对副本有竞争力的工会，而且辛苦参与的工会也完全无法阻止其他工会在他们最终栽好的树下乘凉。比如兰西阁，虽然现在是最惨的一家，但是这些工会又有哪一家会去小瞧兰西阁的实力？君莫笑只要被打压，兰西阁立刻又是他们副本竞争中的一个强力对手，尤其是在打压君莫笑的过程中，他是一点牺牲都没有。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兰西阁此事的处境其实相当不妙，各大工会又怎么会容忍他们辛苦迎来的局面给兰西阁做了嫁衣？兰西阁日后没有竞争到记录还好，一旦竞争到，这个矛盾绝对会瞬间爆发。兰西阁如是，今天没有参加打压君莫笑的任何一家有实力的工会都是。原本竞争副本记录是每一个玩家的自由，原本面对一个竞争对手怎么去应对也是每一个人的自由，但是因为利益，很多本来单纯的规则都已经不适用了，每个人都因此而自建了一套潜规则，并要求别人去遵守。不参与消灭君莫笑的工会以后没资格再去抢副本记录，这就是参与这次行动的七家工会心中所存在的一个想法，没有人直接说出来，但他们会照着这条规则去办。兰西哥在他们看来当然就是不守规则的，此时蓝河率队更是两不相帮，就已经清晰地明显了他的态度。霸气雄图的高手当然对此很不耻，很大声地鄙视了一番，但是这改变不了蓝河的决定，也改变不了他们此时的处境。三人很快变成两人，两人很快变成一人，最后一人即将倒下时，包子入侵那边也把牧师收拾得差不多了，而几人耳中都依稀听到了杂乱的奔跑而来的脚步声。 他们来了，杀完就闪， 也就说着，牧师和剑客霸气雄图倒下的最后两人， 这边 野秀立刻指挥他的君莫笑头前引路，四人连忙跟上，结果君莫笑冲出一段后停下脚步，等几人都聚过来后回身看了两眼，突然又转向左边的岔口， 这边贴边走， 这是躲过那个死者的视角。 乔一凡的观察力确实相当不错，留意到了那个剑客玩家尸体还躺在那里不动，他当然也清楚角色死亡后视角会升起成上帝视角，但是这个视角的视野范围有多大他却是完全不清楚了。 嗯， 野修嗯了一声，君莫笑头前带路，另四人排成一线紧随其后， 留意路上遇到的玩家啊。 叶修又说了一句， 啊， 他们既然都追到了这里，为了确定我们的所在，除了堵好一线峡谷的出口，当然就是朝各个副本入口派人去盯了。现在我们位置暴露，从五十个副本入口都会有朝这边赶来的玩家，五十个入口的话，估计每个入口也就是一到两人，留意这样的人数朝我们迎面跑来的。 叶修说， 这么说我们依然还是会暴露啊。 苏慕成说， 或许吧。 怎么 转这边， 前方又有岔道，叶修几乎不带迟疑的就领着众人转了个方向。一线峡谷里可不是一望无边的平原，这里就像是个迷宫一样，有着宽窄长短不一的各类峡谷岔道，都是夹在两边陡峭的山壁之间，想翻墙什么的是绝无可能的。在荣耀最初的阶段，一线峡谷是一个玩家超级想骂娘的地图区域，不过现在已经不存在这种问题，老玩家基本已经认路了， 而新玩家也已经有迷死在一线峡谷的先驱们制作出的地图了。 你难道想带出一条不会撞到人的路？ 苏沐橙有点猜出叶修的念头了。 当然，我这开着地图呢。 你能确定他们就会走你所推测的路线？50个副本入口呢？ 苏沐橙说。 嗨，没有那么复杂，我们走的这个朝向只有5个副本入口而已，这么多条道路选择，要避开5条路线不算太难了，我们只要走个尽量绕远的就行。来，走这边。 叶修边说边继续引路。发生过激战的岔道口，叶修五人离开不到1分钟，七大公会原本守在峡谷出口的百人大军终于是杀到了。路上他们有遇到兰西格的蓝河一人，没有人停下去打招呼。游戏中的角色虽然不会有眼神，但是过去的百人中头顶上浮起着鄙视表情蚊子炮的玩家可着实不少。蓝河依旧淡定，带着细周几人就这么和鄙视着他们的百人擦肩而过了。鲜血、硝烟、剑痕，岔道口因激战而留下的一些战斗痕迹此时还没有被刷新。七大公会中有4家公会的玩家望着这些痕迹都在疯狂地燃烧着。轮回、百花谷、踏破虚空、霸气雄图，短短的几分钟里，这个地方让他们4家各自覆灭了一支精英副本队。霸气雄图更倒霉一些，这已经都是他们2队被全灭了，而且还是会长大人亲率的高手队，居然也没体现出什么高手风采，就这么弱不禁风的如同一般队一样被灭了。 巨魔校到底有多强啊？ 夜渡寒潭一边想着，一边看着会长蒋游发来的消息中那些愤怒的咆哮。而事情既然已经到了这一步，信息当然也没人隐瞒了。4家公会都被消灭了一对精英的消息已经公开，其他3家都是表示了同情，但是谁都知道那3家肚子里绝对是在偷笑的。对于这样的结果一点也不意外的只有陈野辉，只有他很清楚对方的实力。叶秋加苏沐橙再带3个大高手，别说是5人队了，就是上去10人、15人、20人又怎么样啊？他曾经就想这以多欺少来着，结果又如何？当时还没有苏沐橙，叶秋只是带着那个战斗法师和流氓就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了。这些工会的精英高手又能比他们家王朝的强到哪儿去？比较遗憾的是，中草堂和黄蜂这2家工会没有被撞到了，真希望他们赶快被狠狠打压一下。只不过陈叶辉一边想着，一边扫了扫这2家工会的玩家，他觉得这2家多少有些混事的嫌疑，尤其是中草堂，那在游戏里也是3大工会之一的势力，结果现在在百人中中草堂的玩家只是最少的，而且每次行动的时候都是最慢的。陈叶辉甚至有点怀疑这中草堂的人是不是也和他一样另有算计。 巨魔校他们朝这边去了。 剑客尸体完成了他的使命后当然已经回城复活了，消息转达了夜渡寒潭，夜渡寒潭正在给众人指明方向。